袖清风，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侯卓。

着一匹白龙马，猪八戒、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。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，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这时候天色已经晚，阵阵山风冷清清。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，猛听得当当当，远处传来几下钟声。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，见一座寺院，红砖绿瓦带着钟，横匾上三个大字“天佛寺”。他们迈步走进了大殿中，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，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。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，暗祷告：愿佛祖保佑弟子死去西天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安安稳稳的得太平。唐僧这里正祷告，忽听见如来佛像大声：我三次变化没得手，险些在悟空的帐下丧了生。多亏你唐僧心慈手软，把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。来自投罗网这白骨中，唐僧啊，这回谅你难逃生。左右给我拿下了这儿。唐僧已经抬头看，见如来佛像在空中，正是那身高作怪、脾气多多的白骨精。再一看，十八罗汉也变样，一个个青面獠牙，可别凶。白骨精满脸杀气，爬令下，众妖女手一把做了一窝蜂，先把唐僧给拿住。猪八戒、沙僧束手被擒，气难平。白骨精洋洋得意，呵呵的笑，开口就来坑老狼精：老狼，去请我的母亲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，等回来赏一块骨头尝着荤腥。是，老狼精答应一声，不怠慢，就跑出了洞外一溜风。不多时，就听见小妖一声喊报：老太太到，白骨精现身离座忙前迎：哟，妈妈，女儿我请您来吃唐僧肉，但愿妈妈您过唐僧。说话吩咐小妖马上开刀快动手。老妖说：慢来慢来，先让我见识见识这唐僧。老妖他来到唐僧的面前，眯着眼：这个人看来倒是很实诚。你身旁徒弟有几个？他们都叫什么名儿啊？ 我身旁徒弟有三个。 这才俩吗？还有一个孙悟空，只因他一失联伤三条命，被我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。白骨精一听，呵呵的笑：哟，妈妈，这蠢僧还在府里忙，这是你儿我施的离间计，我傻伎俩不借人情，我会不会见又会蒙，他中我的烟炮会吹灯了。 哦，难道他们都识不过吗？ 哟，妈妈，您忘了，这以假乱真属我能啊，您不信我再给您变一变。说话间，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，热腾腾。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啊，目瞪口呆，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。 唐僧这时心灵了，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： 一连三次将我变，未免有点儿理不过。 公，礼不公，我们礼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，不撒点手问怎么能成？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唐僧啊，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净做梦。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。 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把这话说到山神人中。事到如今后悔晚呐、 啊、师傅不晚，悟空在此啊，原来是金蝉老妖在大殿等，他叫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连转转腰直面后宫，正是那大闹天宫孙悟空。只见他头戴鹿茸软罗帽，帽边收围锦飞龙，紫金箍笑眼明，天上龙扎云飞龙，紫身的兔老黄云将，紫皮战裙为妖中，丝鸾带金打连黄扣，女巫皮快贴竹下灯。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朝地冲天，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别怕直奔白骨精，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，别生话不忙回营。孙悟空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战士阵棒一棒落棒，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棒棒的金来五金，这妖精敢不敢成魔？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高下立，没有反手攻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上涌，孙悟空不慌不忙。 好似千里人，气